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白居易的《游子萧公》。水洗尘埃道未长，甘于名利相相望，心怀天动丹霞客，各送三清子府章，早里采莲歌达旦，一轮明月桂飘香，日高公子还乡觅，见得山中好酒浆。这首诗的大意是，道家的气质如同清水涤荡掉尘埃一样纯洁，甘愿把名与利都忘掉，在丹霞洞中修炼的是心怀天意的来客，吟诵着三清宫的篇章要义。他们清晨用采莲子的歌声迎来日出，夜晚明月高悬，桂花飘香，太阳升起，各位公子归来，寻觅山中的好酒佳酿。这首作品是白居易在游湖北武当山紫霄宫后写下的一首奇诗。此诗的奇在于每句的第一个字都隐藏在前句最后一个字的结构之中，整首诗围成一个圆圈，像一个铁环在转动，于是有人也叫它拆字藏头环形诗。不过这种文人雅趣后续者不多，现在已经不常见了。在唐代，道教得到了李唐王朝的特别尊崇，唐代统治者追崇老子为自己的祖先，因此道教甚至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道举。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以礼佛出名的白居易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伏耳炼丹，求仙访道，佛道的修养形成了他独特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诗中描述的紫霄宫是武当山历史上的道教宫观之一，如今是全国道教重点开放宫观。紫霄宫坐落在武当山的主峰天柱峰东北的展旗峰下，周围的山峦天然形成一把二龙戏珠的宝椅，明代的永乐皇帝封之为紫霄福地。紫霄宫利用特殊地貌，在纵向陡峭、横向宽敞的地形上构筑起一系列轴线建筑，中轴线上分布五级，由下而上依次建龙虎殿、碑亭、十方堂、紫霄大殿、父母殿，逐次升高，同时运用砌筑高大台阶的方法，将紫霄宫分隔为三进院落，构成一组殿堂楼宇鳞次栉比、主次分明的建筑群，远远望去威严肃穆，极具皇家道场气派。因为紫霄宫是武当道教为皇家祈福的场所，所以布局庄重，陈设考究，各殿堂内道教崇奉的神仙集集一堂，加上神案、供器、法器等，构成了神秘玄虚的神仙世界。 道教居士追求古朴与宁静，于是道观也大多耸立在高山威严之上，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其中的神秘传说让人们兴致盎然。如果你有幸造访武当山，一定要登临主峰天柱峰。天柱峰海拔1600多米，犹如一把金铸玉琢的宝剑，雄峙苍穹，素以一柱擎天名标天下。在武当山绝顶环顾群峰，大有凌空出世的感觉。周围72峰争雄斗奇，有的如枪锋剑簇，有的如奔狮跃虎，有的如龙飞凤舞，有的如青莲花开，或静或动，或拜或跪，纷纷朝向天柱峰，形成旷世独有、天造地设的72峰朝大顶的奇观。武当山在名山大川中的高度算不上巍峨，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凭借着洞天福地的神仙气派，它被誉为亘古无双圣境、天下第一仙山。最后，让我们再循着白居易的诗句，暂时远离纷繁的尘嚣，到这世外桃源里寻觅一番吧。水洗尘埃，道未长，甘于名利，香香望。心怀天动丹霞客，各送三清紫府章。早里采莲歌达旦，一轮明月桂飘香。日高公子还乡觅，见得山中好酒浆。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红光成寒，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感谢

因为我还活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近几年里，有许多记者采访吴奇尧，他们问的最多的是：吴老，您作为抗日空战的英雄，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吴奇尧连说三声惭愧，惭愧，惭愧，然后不再多语。于是有年轻记者猜测，也许吴老惭愧自己没有能够抗战到底吧。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猜测。吴奇尧在抗战中参加了88次空战，空中飞行时间超过800小时，击落日军战斗机、运输机5架。在奇袭日军汉口机场时，他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超低空飞行，一次炸毁停在跑道上来不及转移的十几架日机。由于吴奇尧作战勇敢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他获得了盟军总部授予的飞行优异十字勋章、航空勋章和单位集体荣誉勋章。另外他还获得过国民政府颁发的17枚奖章。值得一提的是，这17枚奖章中有一枚是因为他开车公干压死了一头小猪。那是在成都凤凰山机场时，吴奇尧开吉普车外出办事，路上有个坑，坑里有积水，一头小猪躲在水里凉快。吴奇尧开车压过去，发现有情况，急忙停车，问明谁家的猪，掏出2块大洋赔偿，然后去市里办事。当他返回机场的时候，村民们却敲锣打鼓地给他送感谢信。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期间经历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行程约25000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再现两位伟人在长征中的风采。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即将播出。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这是诗人创作的一套送别组诗，共有2首。第一首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宫，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套组诗的第二首则写道：丹阳城南 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这组诗是唐代送别诗中的一组佳作，其中的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与好友在江边离别的情景。诗人写道，秋冬时节的冷雨与江水连成一片，夜晚我来到了吴地，天亮时分与好友分别，只留下楚山的孤影。待你回到了洛阳，如果有亲友问起我的近况，就请转告他们，我的心依然纯洁无为，没有受到功名利禄之心的玷污。组诗中的第二首则集中描写了在分别的前夜，诗人与好友在芙蓉楼饮宴饯别的场景。坐在酒楼上，眺望丹阳城的南面，只看到秋天的江面阴雨绵绵，眺望丹阳城的北面，只看到层云密布笼罩楚天。在酒楼上与好友依依惜别，心情惆怅乃至饮酒都无法尽兴，寂静寒冷的江水映衬出我俩明月一般的友情。关于诗中提到的芙蓉楼，现存的一共有两座。第一座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原址在古镇江城内的月华山上，始建于东晋时期。这座楼早已损毁于历代的战乱之中，前些年当地政府重建了芙蓉楼，新址选择在了镇江金山寺外著名的钟灵泉边，由芙蓉楼、冰心榭和居月亭三座建筑构成，中间用曲折的回廊连接，与周围的湖光山色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另一座芙蓉楼位于湖南省洪江市虔城镇，它始建于唐代，后因年久失修逐渐荒芜，清朝道光年间当地县令拨款重修了此楼，形成了如今这座背靠沅江正面三间的纯木质结构楼阁，楼阁二层可供游客远眺江面，整座楼阁与周围的山石林木和江水巧妙布局，形成了一幅群山拱翠沅水环绕的壮丽景象，非常值得参观游览。长期以来，镇江与洪江一直有所争执，各自都认为自己的那座芙蓉楼才是王昌龄笔下所写的芙蓉楼。其实这种争执毫无必要，按照本诗的创作时间看，诗人当时正在南京地区担任江宁县丞，加上诗中提到了镇江的丹阳，可见他与友人分别的酒楼正是镇江的芙蓉楼。不过洪江的芙蓉楼与王昌龄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到洪江市的虔城镇担任县尉，据当地县志记载，洪江的芙蓉楼正是王昌龄最早修建的，想来必然是诗人依然感念与好友分别的场景，故而建楼以作纪念。其实不论王昌龄笔下的芙蓉楼究竟位于何处，都不会掩盖这组诗歌留给后人的光芒，因为那是诗人最为真挚的一段感情流露。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寒感谢您的收听。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曾与太白峰前往，朔道仙游寺里来。黑水澄石潭底出，白云破处洞门开。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惆怅旧游那复道，菊花时节现君回。通俗易懂应该是白居易诗歌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以本诗为例，作者用最为平实直白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历。诗人写道，我曾在太白山中居住，借着便利多次到仙游寺中游玩。泉眼中涌出清澈的水，一条山间小路穿破白云而来。坐在林间，点燃飘落的红叶来温一壶酒，扫开青苔，在裸露的石壁上写下诗篇。思念起那时候游览的快乐，不禁惆怅万分。听闻阁下在重阳节时要重回到寺中，忍不住心生羡慕。这首诗是诗人写给一位朋友的送别诗，联系题目和上下文可以看出，诗人的朋友即将回归隐居生活。诗人在得知此事后，回忆起自己曾经与好友一起隐居山中时，一道畅游仙游寺时候的景象，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人笔下的仙游寺位于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方60多公里处的周至县。公元806年，科举中第的白居易曾被朝廷任命为周至县县尉。作为县内著名的寺院，诗人曾多次踏足此仙游寺。后人甚至传说，白居易著名的长篇诗歌《长恨歌》就创作于这里。尽管仙游寺因白居易名扬天下，但寺院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隋文帝时期。这里本是隋文帝的行宫仙游宫， 公元601年，隋文帝为了安放佛舍利，将行宫改为寺院，并特意修建了一座王塔，作为舍利子的最终存放地。这座塔塔身七层，属于密檐式佛塔，与西安的小雁塔和北京的天宁寺塔在外观上如出一辙。唐代以后，仙游寺得到了多次修缮和扩建，一度达到鼎盛。明朝末年，寺院毁于兵火，但隋文帝时期的法王塔得以保留。寺院在清朝和近代再次得到重建，形成了今天留存下来的样子。由于仙游寺所处的位置背靠太白山，面对黑水河，依山傍水，风景如画。在太白山的笼罩下，仙游寺中松树遮蔽大殿，回廊穿过竹林。到了夜晚时分，月上东山，洒下一片清光，寺院里树影摇荡，寺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水潭中泉水涌出的声音，堪称是一处绝佳的风景名胜之地。无怪乎在白居易之后，岑参、李商隐、苏轼等文人墨客都曾经慕名而来，只为了体会一下白居易笔下的那种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的潇洒与飘逸。曾与太白峰前往，朔道仙游寺里来。黑水澄石潭底出，白云破处洞门开。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惆怅旧游那复道，菊花时节现君回。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寒，感谢您的收听。 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 学从事生物研究的尤大海、蓝慧欣、纪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尤大海痛苦不堪，纪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尤大海的女儿尤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笨叔突然说话，还用枪指着小鱼王法，阻止他们去山顶找海哥会合。可无论众人怎么问，笨叔都不肯说出这么做的原因。海哥带着碧荷母子来到蓝洞，为了三人能一起下蓝洞，自荐提出自己攀绳下去。碧荷姐担心儿子，不同意自荐这么做。海哥当然知道母子俩在忌讳什么，平静地接了一句， 不用怕，下面已经找好了落脚点，在四分之三的位置就到洞口了，不用带行李的时候我也这么下洞。 已经想好下洞策略的碧荷姐心情不错地大笑了起来这么说我们马上就要见到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了，好家伙，这可真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啊。为了将分开行动时遭到袭击的可能降到最低，碧荷姐让自荐先从绳索下去查看究竟，然后自荐在藏宝洞口等待飞行器下来。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从山腰营地传来的又一声枪响，以及坚强响彻山间的嚎叫声。这些声音几乎是营地情况的汇报演出，海哥听得心花怒放，我方的人占领了营地，这下真的没有后顾之忧了。但这对碧荷姐和自荐来说可大事不妙，这意味着营地的失守。碧荷姐对自荐又使了个眼色，自荐迅速从鞋里摸出了他的随身小钢镜，他把刚才在飞机上喝的大半瓶水摆在远处，两指夹着小钢镜飞去，硬塑瓶活脱脱齐腰削断了。这是一个小小的示威，海哥吃惊地看着自荐捡回他的宝贝镜子，这个小青年还真是出人意料，难怪他要先下去再让他们乘飞行器。如果海哥想在飞行时对碧荷姐不利，没有武器的自荐却可以做到远程攻击的。自荐下洞前还把大悬臂通往山下的毛绳给收了，这样就算王法他们占领了营地，一时半会儿也爬不上来。海哥对此并没有异议，他同样不想小鱼来到这里。看着做事缜密无懈的自荐，想到这母子俩还真是血脉相承，如果给时间让自荐成长，他会变成一个更凶残智慧的玩恶首领。自荐下洞的时间里，碧荷一直守护在毛庄旁，不顾烈日的炙烤，海哥却解下装备，坐在飞机下的阴凉处摆出了水和食物，悠闲地吃着。其实这是一个攻击的很好机会，碧荷姐现在没有武器，近身搏斗肯定不是她的对手，她应该可以把她推下蓝洞或者当场擒住。可不知为什么，海哥有些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感觉，甚至暗自希望最后的厮杀迟点到来。 碧荷啊，过来吃点东西吧。 碧荷姐没有动。 放心吧，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会在对手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伤人性命。 碧荷姐犹豫了一下走了过来， 屈膝盘腿坐到了海哥的对面。海哥把食物递给他，碧荷姐似有意似无意地在海哥手背上轻抚了一下，海哥赶紧缩回手。很长时间，手背上他抚过的位置还有一条长长的余温带。两个人都眯起眼看着远方的碧海蓝天，猜度着对方此刻的心思。刚咬了一口干粮，碧荷姐便笑了，哼，哎呀，我很久没有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享受海风了。不明情况的人一定觉得我们在进行一个特别浪漫的约会。海哥叹了口气，嫁给一个海盗你后悔吗？碧荷姐反问，单身这么多年你后悔吗？ 后悔。 海哥喃喃道，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他离开我。 碧荷姐也有些黯然了，你这种老婆走了几十年的人还想不开，让我这刚当寡妇一年的人怎么活呢？海哥回过神来， 所以你继承遗志，带着汪鄂队伍一条道走到黑。 碧荷姐有些不高兴了，这一年你听过汪鄂犯什么案子吗？没有吧。我也在努力把孩子们往正道上带，可是哪条道能接受我们这些有污点的人？走来走去，到处碰壁。 做完最后这一单，我想带着他们躲到没人认识的地方种田去。如果真想种田，做不做最后一单都可以种。 海哥无情地戳破了碧荷姐的肥皂泡。碧荷姐此时倒是心情不错的笑问，那你又做了什么纪念你老婆？在这个岛上拓荒辟土，给她建一所世外桃源。海哥沉默了，其实我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很美，很优秀，很善良。 你怎么知道的？ 海哥有些惊讶。每个人身上都有爱人的影子，有些人不懂温柔，那是他的爱人很粗糙；有些人温暖又闪耀，因为他的伴侣是太阳。碧荷姐的眼睛像荡漾着波光的蓝洞，海哥不敢再与他对视地转过头。 难怪这么多人服你，你从来不吝啬对别人的赞美。 服有什么用啊？养不起队伍一样会散。如果不是昨晚看到沉船，我真的会怀疑这里到底有没有宝藏。碧荷姐突然把话题转回到宝藏，海哥怔了怔，叹了口气， 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我不把大部分财宝搬走。因为他就长眠在这里。 哦，碧荷姐惊讶地挑了挑眉。 22年前，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找沉船，船找到了，可是他…… 海哥的眼神暗淡了下去。原来他就是三个人当中的一个，那还有一个呢？海哥站了起来。 你问的太多了，我说过，这件事儿我不想再提。 笨叔的子弹被取了出来，王法在附近找了一株有止痛效果的阳金花，让笨叔嚼碎服下，把疼痛勉强压了下来。笨叔的脸上终于开始恢复人色。在王法处置伤口的过程中，笨叔偶尔会回敬一个感激的眼神，但自始至终都不曾松开手里的枪。见笨叔有所好转，牵挂父亲的小鱼再也忍不了地站了起来。 笨叔，我要去救我爸了，就算你崩了我，我也得去。不准去！ 笨叔把枪口对准了小鱼的后背。 小鱼，快回来，他真的会开枪！ 马鹏惊呼起来。王法却一把按住了正欲冲出的马鹏，他观察到笨叔举枪的左手在颤抖， 此时他举起的是没有受伤的左臂，那他的颤抖是什么原因？小鱼压根儿没理会身后抓心挠肺的众人，他已经跑出营地，发现上山的毛绳已经被收了，心中暗叫不妙。没有毛绳，虽然还可以继续攀爬，但会减缓上山的速度。笨叔瞄准着小鱼，手却剧烈地颤抖着，半晌却把枪口移向了王法。 帮我拦住他，否则他会没命的。 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小鱼再不听指挥，笨叔就会开枪。王法却听出了还有话外之音，赶紧冲过去拉住小鱼。 哎，你爸对付万恶母子应该问题不大，咱们先把笨叔这头搞清楚吧。啊！ 小鱼却愤怒地把王法一甩， 那不是你爸，你当然不着急。 王法一脸无奈，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比我重要，我都着急，否则我用不着送到枪口上来。王法说的是实话，从莫名其妙上了魔兽世界岛开始，他就不遗余力地在为所有人保密，哪怕是心怀叵测的海盗。为此海哥送了他一个迂腐的评价。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鱼感到了一丝歉疚，要救父亲的狂热念头开始冷静下来，但声音里还是透着委屈。 你是说我的命，我爸的命，海盗的命，和海里那些小鱼小虾一样没有区别，你都想保护吗？ 王法尝试着跟小鱼说，你看到了，毛绳已经被碧荷母子收了，我们上山的速度会大大减缓。王法顿了顿，看着小鱼的眼睛， 如果说一样善待，你可能会不高兴，但我们没有权利去裁决其他生物的生死，所以我只是尽我所能。 小鱼叹了口气，感到了小小的失落。王法低声道， 小鱼，我喜欢你的率真和勇敢，从你跳进乱流里去救莉莉开始就喜欢你了。 你有很多人没有的胆识和善良，但有些时候没有智慧的勇敢比胆小还要可怕。小鱼的声音压低了， 你是不是怕我上去给我爸增加负担？ 是的，每次都是别人拿住了马棚和你才拿住了你爸，为什么你不能相信他自己会处理好呢？小鱼低下了头，小声地说， 对不起，我又没过脑子。 王法握了握他的手，表示理解和安慰。比起刚认识时那个时时事事都要跟他作对的小鱼，他现在已经很讲道理了。他好像找到了和小鱼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虽然从来没想要改变他，但征服爱情的滋味还是很美妙。王法心里感到了一丝甜蜜。王法牵着小鱼走回营地，发现马鹏正在问笨叔， 笨叔，给小鱼发匿名信息的人是你吗？ 别看马鹏闷头不吭气，笨叔的种种可疑之处他也看在了眼里。小鱼心头一震，立刻蹲在笨叔面前， 是你吗，笨叔？ 笨叔有些慌乱地把眼神转开，不敢与小鱼对视。他的沉默其实是最好的回答。王法眉头紧蹙地问马鹏， 你觉得笨叔为什么要发信息给小鱼？ 马鹏思考着说， 应该是笨叔想要对付海哥，但又怕连累到小鱼，所以先破坏他们父女关系，最好把小鱼从海哥身边气走，这样笨叔就能从容对付海哥。 小鱼吃惊的眼神一直没离开过笨叔，他干脆闭上了眼睛。 如果这是个卧底游戏，没钱没势又不够打的笨叔， 要怎么才能赢大 boss 海哥？王法提出了一个假设。马鹏这时却转身看着又恢复了捆绑状态的坚强和丽丽。当然，因为手术成功，他们获得了不贴封口胶的待遇。 坚强，我记得你师父说过，知道郑和的宝藏在逐浪岛，是因为收到了线报。 坚强点点头， 是啊，我师父好多年都在找郑和的宝藏，上个月突然有人通过中介说要卖一条特别值钱的情报给他，当时我师父根本没搭理，可是中介又捎了条信息来，说是跟郑和有关。 王法、马鹏和小鱼都被坚强的解释给吸引了，只有笨叔像一尊泥塑一样攥着枪靠坐在大石上。 说实话，道上不少人知道我师父在找郑和的东西，假消息我们也收到过不少，我师父还是没搭理他们，可是那个人居然花钱要了我师父的邮箱，发邮件来说宝藏早被尤大海这家伙给独吞了，而且就在这个岛上。 你们怎么判断消息真假？要有这种消息的人早就自己来挖走了，还用得着等你们吗？ 马鹏不解地问。 那些人说了，他本来想自己来取宝藏，可是地形复杂进不了岛，建议我们绑了尤大海上岛，这件事儿他也不会出面，事成之后啊，会通过中介找师傅拿一份分成。 道上这种事儿也是有的，自己没能力搞，也不想担责任，就拖个大买家下水，所以你们就把我给骗来了。小鱼不高兴地说。 是啊，我师傅说了，不管消息真假，这是我们眼下唯一能发大财的机会，富贵险中求嘛。再说这个岛我们一直没能进来，早就觉得这里头有古怪，进来探个底儿也好，能发财就发财，没宝藏我们就占岛。 王法苦笑， 哼，你们要是有了这个别人进不来的岛， 湾鳄的名头马上就能红透东南亚了。丽丽白了王法一眼， 切，你别瞧不起我嘛，我师父聪明绝顶，对付尤大海那个老咸菜跟玩儿一样，他一定会拿到宝藏的。 你先想想你自己吧。 马鹏打断了丽丽，接着问坚强， 那个线人是笨叔吗？ 坚强小心翼翼地看了笨叔一眼，正想说点什么，丽丽故意使劲地清嗓子，吓得坚强又把话咽下去了。小鱼急了，上去一脚踩住了丽丽的鞋面，用力碾了几下，丽丽立刻发出了惊人的哭嚎。坚强慌慌张张大喊， 我师父都没提过笨叔，他是不是那个线人我真不知道，你咋不问他自己呢？欺负我老婆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小鱼乐了， 哼，呸，老子就不是好汉，他们两个男的要当英雄不好意思下手，卑鄙下流的事儿我来干。 王法被他们逗得大笑起来，马鹏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喃喃自语道， 如果我是笨叔，如果我要对付海哥，借力打力是最好的选择。 听到这话，小鱼再也笑不出来。 这么说，笨叔不仅是给我发匿名信息的人，也是把弯恶引到这里来的人。笨叔私下就没跟你说过什么吗？ 王法问。小鱼想了一阵儿， 我爸来之前，笨叔有天晚上非要送我单独走，还默认是我爸的安排，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联系过我爸。 王法和马鹏对视了一眼，从眼神里都明白对方想到了什么。 马鹏忍不住脱口而出，哼，小说里这种情节通常真相就是你是笨叔失散多年的女儿，不然他这么费劲对付海哥，为什么还想要保护你啊？ 笨叔突然睁开了眼，茫然地看着众人。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小鱼气得脸都红了，可他看到王法那个有些困惑，更多是同情的眼神时，他心里也打起了鼓，一把抓住笨叔，急切地问， 你快帮我告诉他们，我是我爸的女儿，我不可能是你的女儿。 笨叔沉默地看了小鱼一会儿，眼神疲惫而伤感。 他说过你妈妈是谁吗？ 小鱼一怔。我爸从来不提，家里没有一张照片半件遗物。我小时候也问，可逼急了他就发火。我只知道他叫蓝慧心。对我来说，妈妈就是个填家庭资料时才会冒出来的陌生名字。 马鹏有些不忍心的提示， 问题就出在这儿。 下集当中，这边大家还在猜测笨叔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另一边海哥已经要带着碧荷姐下蓝洞了。因为只有一个飞行器，下降过程要求碧荷姐全程抱紧海哥，没想到中途却出了意外。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乔米。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小小一株含羞草，自开自落自清高。它不是存心骄傲，只为了美丽青草。小小一株含羞草，自怜自爱自烦恼。它只愁着惊涛海上，不知道青春会老。

这是一场亡族灭种的战争。 好好留着，这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证据。 国难当头，他们手无寸铁，却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他们是如何运用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小日本上钩了。 家与国，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每一个青年都用血肉之躯筑成最后的防线。在最后的黑暗中，转机也在悄然萌芽。穿过残垣断壁，展示历史的细节。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五集《浴血苦战》。1941年4月13日，苏联为了集中精力应对迟早要爆发的苏德战争，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赢得东线的安宁。但此举对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日本放弃了北进侵略苏联的意图，转而决意侵占南洋。侵占南洋必须有决心同美英等国开战，那就必须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所以日本无论是南进还是北进的论调都有一个前提，赶快击败中国，让中国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然而日本面临一个让他们头疼的尴尬境地，战争头两年日本军队处于最精锐状况时，尚且没法击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四年后，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日军处在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夹击之下，除了城市和交通线外，根本控制不了广大乡村，拿什么去击败中国？ 东条英机当时是陆军大臣，他认为欧洲战争爆发以后，南洋一带的殖民地，他们的宗主国像法国、荷兰等国都已经战败投降了，所以这些地方成了真空地带，而这些地方战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这时候夺取南洋那是天赐良机。为了腾出兵力在太平洋争夺资源，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军大本营把目标瞄向了中国南方的重要城市长沙。 家与国，民与军，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浴血疆场， 逢日寇，死拼到底。 日军疯狂地叫嚣南进，却为何在湖南裹步不前？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五集《浴血苦战》。长沙是长江流域枢纽，日本如果拿下这座城市，就可以从东南方向杀进重庆，抄底正面战场的大后方。早在抗战爆发前，蒋百里等战略家就预言，中日战争的交锋线必然会在湖南、湖北一带停下来，而日军到此也就是强弩之末了。经过1939年9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达200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0000余人，中国军队与日军第11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以4个师团重兵，在322门火炮、100多架飞机配合下，杀向新墙河防线，并分由新墙、同西街、自柳坊、港口各附近强渡新墙河，突破南岸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第4、第20、第58军等部与日军展开激战。 是一支特别的部队，为什么说它特别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打仗的，这是一支300多人的工兵部队。 这支部队本来是破坏道路阻止日军进城的，可怎么又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呢？而且他们三百多人刚上前线的时候只有100多支枪，子弹也不多。武器不够，怎么跟日本人打呢？没关系，子弹打完了，有这个铁锹高头。这些工兵就用铁锹高头和日本人拼命，当然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有的但是受伤了，被刺刀扎了，他们就干脆拦腰抱住日军，拉下身上的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于尽。本来这支部队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破坏了道路，掩护百姓，撤到了后方。可突然传来新枪河告急的消息，工兵营长杨炯主动站了出来。他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他亲眼见到过那些被日军蹂躏的村庄。向前一步是战场，向后一步是回家。杨炯对他的战士们说，愿意上前线的跟我走，不愿意的我不强求。300多名士兵无一例外都朝前迈出了一步。最后这支队伍只有10个士兵幸存下来，其余的全部牺牲。历史也许没有留下他们每一个士兵的姓名，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这支特殊的部队。第27集团军第102师工兵一营。 1941年9月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迅速逼近汨罗江北岸。1941年9月28日，侵华日军攻破长沙城门，进入长沙。但中国守军并没有弃城逃走，他们一条街一座房的与日军打巷战。侵华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结束作战，于10月1日开始撤退。10月5日，日军北渡汨罗江，即向新墙河以北退却。侵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中国军队全部收复失地，恢复战前态势。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0000余人，中国军队估亡及失踪达70000余人。 蒋介石心里却很清楚，日军之所以只集结了12万人左右的兵力，那是因为日军的相当一部分主力被中国抗日军民死死地拖在了敌后战场。如果说在最后的阶段，日军能够从华北的扫荡的日军中抽出相当的兵力来增援的话，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 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接连失利，直接导致了日本近卫内阁的倒台，这已经是近卫内阁的第3次倒台。近卫文磨在辞职时表示，自己对这场战争已经没了信心。正是中国军民决绝的抵抗，让资源贫乏的日本不得不寻找打破僵局的新突破口。1941年10月18日，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宣誓就任日本首相，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撕下最后一片民主政治的遮羞布，赤裸裸地组建了彻底的军阀政权。由于和美国的矛盾不可调和，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同时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侵华日军第23军便由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为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的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面直接援助英军作战。为牵制中国军队作战，日军发动了第3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9日，日军第11军第3师团迅速向长沙发起进攻。1942年1月4日，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采取了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先诱敌深入，后包围反击，共击毙击伤日军50000余人，俘日军139人。在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接连失利的形势下，第3次长沙会战缓解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压力，鼓舞了士气。中国抗战为盟国先欧后亚提供了战略支撑。 1942年1月，第3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美国《纽约时报》国家广播公司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就是照片上这位，来到了长沙。在长沙的4天时间里，他把镜头的焦点对准了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据福尔曼回忆，他当时骑着马在长沙近郊的战场上啊到处走，可是走着走着，有时候突然发现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有的地方只剩下1尺宽，可就这样的路还不时被战壕给截断了，而且战壕里边全是水。他骑那匹马已经是很强悍的了，可这样的路有时候还是很难通过。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鱼米之乡。可侵华日军在整个第3次长沙会战期间发现长沙这个地界根本就找不到一粒米，那粮食都去哪儿了呢？来看看这个，这柴火堆，粮食老百姓要么早就运走了，要么就是这样藏起来，深深的埋在地下。为了不给日寇留下片瓦遮风避雨，有的老百姓以狠心含着眼泪把自己住了多少年的房子一把火烧了，当然还是有人舍不得，怎么办呢？就把房顶拆了，半堵墙给拆了，然后留下一点痕迹，希望战争过后还能够找回自己的家。 无法挖坑的地段，老百姓将道路旁边的树木砍倒挡住路面，或者将旁边山上的大石头推落横在路上。道路如此，所有河流上的桥梁都被拆除，连小河上的独木桥也不放过，渡船集中起来运到后方，运不到后方的就地烧毁。根据统计，仅以第3次长沙会战有组织的战时群众服务队为例，长沙县有6495人，浏阳86058人，平江有34340人，湘潭约36000人。这就是湖南人的坚韧和刚烈，这就是焦土抗战的不屈和决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的老百姓用这种毫不妥协的姿态来回答侵略者的屠杀，粉碎他们灭亡中国的 南柯一梦。 我们在相关的民国档案里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们的生命只有放在湖南，湖南存则与之存，湖南亡则与之亡。这是一块刚烈的土地，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它是一块有着这样传统的烈士精神的土地，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人民群众在那样一个异常惨烈的时代的气魄。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大小公路都事先被破坏掉，日军无路可走，最后只好选择走公路两旁的田地了。可他们没有想到，长沙的老百姓宁肯毁掉自家的田地，也不给日军留下一条路。对祖祖辈辈靠地为生的农民来说，毁了田地就等于毁了农家活命的本钱。但只要能挡住日军的路，别说几亩地，老百姓连命都可以不要。老百姓把河道沟渠挖开，把水灌进田地里去，这样好好的田地就成了一片汪洋。福尔曼说，这样的道路或许只有青蛙才能通过。都说湖南这个地方民风彪悍，乡人性子暴烈不淑。美国记者福尔曼在湖南各地的时候，就听说了很多湘北民众抗敌杀敌的故事。湘阴县的县志里边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青山村有个村民叫王吉生，被鬼子抓去了当向导。王吉生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农民了，他有家有室，可他也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亲眼看到鬼子在自己的家乡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恨透了这帮东洋鬼子。现在敌人抓住他，要他去对付自己的同胞，他做不到。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王吉生没说一句话，甚至来不及和家人告别，他直接把鬼子带进了中国军人布下的地雷阵。侥幸逃脱的几个日本兵回到村子里，把王吉生一家老小全都残忍地杀了来泄愤。滚滚湘江，不知道流淌着多少国人的鲜血，巍巍南岳，不知道埋葬着多少抗日军民的忠骨。在经历了无数的血战，无数的拼杀，湖南的土地，湖南的人依然不屈不挠不倒。为了抗战，他们甘愿献出一切，哪怕是最后一滴血。 人民的抗争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但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没有一时牺牲换不了一世和平。侵略者不但要占领土地掠夺财产，更要奴役人民，毁灭历史，抹掉语言，更换服饰，把中国人变成日本人，从根上铲除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一切。而那一切对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美好，这就是所谓亡国灭种。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愿意打仗，他们真正的兴趣是过日子，当然是中国人的日子，他们以善于忍让著称。但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了了，中国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他们就会爆发出火山般的斗志。胜利来自人民，力量来自人民。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就提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他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的一声唤也要把他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为国尽力量之所至，为家尽生命之所有。 冈村宁次把目光瞄向了八路军总部。 中国人民为家纾难，胜利来临之际，他们又收获了什么？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五集《浴血苦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条英机非常急切地想办成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把中国变成日军在整个大东亚战区的兵站基地。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份文件，北支治安战，也就是华北治安战。在这份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记载，东条英机希望从昭和十六年，也就是1941年以后，把在华的总兵力控制在50万人左右。东条希望把投入中国的兵力长期控制在50万人，这样以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有足够的兵力来实施他的战略行动。并且他向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达命令，要确保华北特别是重要资源地区交通线的安全，并且要加强经济封锁。1942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讨伐，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进行扫荡。而这一次冈村宁次把目光瞄向了八路军总部。 八路军总部位于太行山根据地，一直是侵华日军的心腹大患，这里逼近平津，严重影响着日军在华北的统治。1942年春，侵华日军为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以侵华日军第一军约3万人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法，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2年5月，日寇凭借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密集向外发送电报讯号的八路军总部，即刻对八路军总部重兵合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模样，阳光明媚，温暖四方。小